何方，青丝缠绕牵挂，无法自拔，剪不断，能心乱如麻，爱上是种惩罚，我一错再错没办法，只怪当时太傻，现在太怕你爱他，错再错没办法，只怪当时太傻，现在太怕你爱他。 的颜色好浅，沙子踩着潮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满意你爱的吗？又何心发现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肢体语言，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不关联，小溪的爱与不爱之间，你的故事太远，吞下寂寞的恋人啊，试着辛苦的去了解，可是一旦少见，有谁如愿，真是让人不甘心啊。可是下那的两个人也是落灭，让彼此疼，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真的坏了，爱，或许我会在。 向你心爱。花瓣里飘落风景，虽有回忆也从容。你的泪晶莹剔透，心中一定还有梦。为何不牵我的手，分开海天成一色。潮起又潮落，潮起又潮落，匆匆人间许多愁。春去春回的爱，或许我会再爱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让我走向你心海。春去春回的爱，或许我会再爱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让我走向你心海。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让我走向你心海。 切也曾失落，不再有梦，是你为我推开天窗，打开心锁，让希望又转动，忙碌奔波，偶尔迷惑，为了什么？是你给我一份感动，一个理由，不疲倦，不脆弱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切，情深如海，无意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，该怎么留恋？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难言中爱的每句誓言，然后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人生如歌，唱着欢乐，海阔天空，来去汹涌，不惹烦忧。有了你，别无求。这世界的永恒不多，让我们也成为一对。情深如海，无意如山，用一生爱不完。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你的生命自由甜和没有遗忘，该怎么留恋？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，要给你多些再多些，不停歇，让人们从来的每句誓言，哦，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生命自由甜和美，遗忘该怎么留恋？我的爱一天比一天还要坚决，要给你多些，然后再多一些，让人们总爱的每句誓言，不再难辞，全都实现。 只有为你，我的心变成了一座城堡， 一生一世都专属于你。哦，只有为你，你说我太孩子气，